99.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说话嘴边怎么会转弯，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冷。

心事叫做的城堡。 情。

带着决心单，你不尾部该闪就闪，耶呦耶呦，就算得了一天见，身怀降龙十八掌，你别硬闯龙门客栈。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起破泥。